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86集。众臣拾起战报，传阅过后都惶恐不已。宣华城告破，驻守将领罗启愚以身殉国，城中驻守的3万将士逃生者仅千人而已。接下来京都最后的屏障闽江将直面匈奴铁骑带来的压力，能不能守住将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萧定在朝臣们的争论声中下了他复辟后的第一道圣旨，派出专人到附近州郡征兵。这道命令一反常态的被勒令紧急执行，如此一来，加上原有的地方乡兵，天朝终于勉强再度凑出了10万兵马。萧定又任命延清为主帅，他此刻已是新任的枢密副使，提拔了军中上排的上名的数十名中级将领，即日发兵，总算是赶在匈奴10万铁骑之前，把守线驻扎在了闽江南侧。做完这一切，萧定绷得紧紧的心才轻松了些。这阵容自然比不上当初萧瑾那50万黑甲军精锐，但也是他此刻所能拿出的最好的班底。见前线有人挡着了，一直弥漫在百官心底的那种走投无路的惶恐才开始慢慢缓解。很快，上书请万岁严惩逆贼的奏章开始不断出现。萧定心中有所忌惮，并不予以反应，只是留中不发。众臣将陈静当成默许，竞相效仿。当发觉每天廷议都能听到这件事后，萧定开始觉得厌烦，于是将杨如钦私下召入宫中进行商讨。此刻的杨如钦因为拥立萧定复辟有功，已经被提拔为参知政事，这个位置离相位仅仅一步之遥，而萧定特赐他知印压班之权，更摆明了宠爱甄氏之心。众人多看好杨如钦前程，于是攀附迎合者不计其数，其名很快满御京城，风头一时无两。带到了御书房，杨如钦也不提那些奏章到底有没有道理，只是说着： 臣近几日在殿外总听到百官在揣测下一个被杀的会轮到谁，一派的人心惶惶。 你是说陈泽明的生死让众人不安了？ 杜臣两人在朝多年，认真追究起来交往过的官员不计其数，如今他们出事了，怕祸及自身的人大有人在，赶着上书以示清白的更不在少数。带着谋逆罪名和涉及的人犯通通都盖棺定论了，大家伙晚上才能安心入眠呢。 不错，陈泽明当年必然没想过，只是平常交往，有一天也会成为他人欲陷他于死地的理由。 他说这话时带了些讽刺般的笑容，似乎在尽情嘲弄那个人的幼稚天真，同时他的眼中又忍不住有些失落，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竟然愣了一会儿。杨如钦瞧一瞧他，这位君王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口不离此人的执着，此二人的爱恨纠缠外人又怎么可能理得清？殿外上书的那些臣子个个都是义愤填膺，谁又知道这马屁拍的是不是地方呢？ 啊，爱卿怎么想？ 臣以为这不过是妇人之见。 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呢，爱卿从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说理由。 万岁将这些折子一直扣着，为的便是哪天有人来讲这些话吧。杀陈泽明很简单，发旨意将人拖去东市便是。可万岁真要在此刻查清此案吗？谋逆不是小事，这两人根基颇深，这案子一查会牵连多少人，哪些人谁也说不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哪一场不是震动朝野、重洗官场的大案？匈奴大军就在几百里外虎视眈眈，万岁要在这个档口为蛮夷制造机会吗？ 怡亲之间呢？ 臣以为此刻追究此案则易动及朝廷根本，如果草率涉案结案，又必然让旁人看清了陛下手段。既然如此，倒不如找借口免去陈泽明的罪责，更甚者论功行赏，一来显示陛下宽厚待人，二来既然罪魁祸首都能安然无事，想必这些人也心安，不至于狗急跳墙扰乱大局。 他什么地方值得朕赏？ 阵前去案投明，免去干戈，也算是助了陛下一臂之力。 你呀、啊， 第二日的早朝，执着于除逆杀贼的官员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奏请终于得到了回应。然而与他们预料的情景却完全相反，萧定一反十数年来的冷酷，宽厚地对待了曾将自己先下地位的仇敌。杜进但因为已死的事实无福享受帝王的恩赐，依旧被判上了谋逆之罪，身为主犯，纵死亦不能轻饶。他的尸体被拉到刑场碎尸示众，同时杜家被抄，上下几百口充军为奴。可活着的陈泽明却幸运地得到了帝王最大的宽容。圣旨中称，这位前魏王在关键时刻能痛定悔改，弃暗投明，避免了最后的流血，使得权力能够和平交接，回头看功不可没，是以留性命夺封印。换言之，因为陈泽明的识时务，导致萧定的复辟没经历更多的波折。为了这份眼力，萧定决定留他性命，哪怕他之前罪恶滔天。重登帝位、仁德为怀的天子，甚至在免去陈泽明的相位的同时，另赐了一个四品闲职给他，并准许他继续上朝。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宽大处理。众臣瞠目结舌地看着皇帝出人意料的表演，不知该如何反应。只有杨如钦全无亚色。前来殿前谢恩的陈泽明应该是刚刚才从天牢被提出来，他的神情木然，可衣着整整齐齐，显然是有人为他预先打点了一切。众臣看着他进了殿，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曾经幽禁皇帝的人，居然真的因为投降保得了性命。陈泽明几乎是蹒跚着往前行了几步，然后大概是畏惧天威，远远的便跪下三拜九叩。他此时与众人隔得颇远，谁也看不清他面上的神情。杨如钦露出一些难以描述的神色，众人交头接耳，看陈泽明的眼神难免有几分复杂，又有几分鄙夷。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在这次权力交接中算是投机胜利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投机者的代名词都是卑鄙小人。投身政治，你只有可能靠出卖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显然这个身经两次攻变而不倒的人也不可能例外，否则他怎么可能在以严酷闻名的萧定手下得到活路呢？至于是谁的利益受损了，大家都不得而知，最大的可能便是杜进旦那个已经死去的人。众人都揣测，杜进旦的那具无头尸体扛掉了所有的罪责，才导致落在陈泽明身上的板子又少又不够劲道了。于是也有流言说，其实正是陈泽明策划了这次政变，他再度扶持萧定，为的是自己业已失去的实权和报复之前在萧瑾面前的失宠。然而这样的推断依然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最后也只能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登不了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陈泽明活得好好的，且享得太平，令朝廷俸禄。这一点导致争相上书的诸多人等继续上奏停变的热情锐减，萧定终于能够耳根清静下来， 而原本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动荡还未开始便消弭于无形。至于陈泽明手中的那封通敌的信件，并未在之后的正史中露过面，他神秘地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离去的如同出现时一般的诡秘难解。得享天子厚恩的陈泽明从此再也没有上过朝，据说是旧疾重犯，头痛得难以下床，名医一波一波地被请到府上，却没人能治得了他的病。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后，陈府门前依然门可罗雀。这情形与不过几个月之前同在此处出现的高朋满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这只是一个人由高处跌落的必然经历，与整个京城夜夜响起的悲声相比，渺小到不值得一提。宣华府之役，战亡50万人，举国皆丧。京都死去的年轻人最多，10成中去了40成。于是每一夜人们都听得到伤心的嚎哭声在某处响起，那是失去亲人的人们在为亡故者出殡。他们没有能力收回亲人的尸骨，只能埋葬他们的衣冠，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悲伤。街头上林立的白色招魂幡让人惊惧，漫天的纸钱和悲泣声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景色夜夜上演，难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于是有诗人称这一年为天朝的鬼年，那个鬼字暗合了人们的心境，那种悲戚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惧通过这个字跃然而出，因此得到了百姓们的认同。这个称呼最后甚至被史官们写入了书中。但萧定不知道这些，他全部的精力都在岷江一战上面。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